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呢个系讲古邦。系啦，咁啊又有我啦，有阿邦喺度啦，咁样，咁就啊，我哋就呢只呢，我唔知呢集出街嘅时候，我哋做唔做到个嗰个亚视嗰个经典系列啦，真系。 系。 因为就吓、啊，我哋要揾啊嘛，轮仔嚟，就系讲，因为我就唔讲，因为我唔系好睇电视嘅。 所以讲起亚视，即系如果你话讲亚视咧，我不如先用上无线嗰首亚视歌。 无线有首亚视歌？ 好簡單啫嘛，嗱嗰日咧，咪嗰個即係阿秋官同埋阿姐嗰、那個嗰、那個那個節目咧，係 嗰、 那個節目阿唐咧唱阿葉振棠咧唱咗首亞視歌， 我冇睇啊， 就講就唱咗嗰首咩戲劇人生， 係 戲劇人生咧本身咧就亞視歌嚟嘅， 嗯哼嗯哼， 係啊，韓生六傑嘅歌嚟噶嘛， 係 係啦，韓生六傑亞視噶嘛，唔係無線噶嘛， 係 係咯，所以咧。所以咧，我喺無線竟然有時出現咗咬手亞視歌。咁當然無線出現亞視歌都唔係第一次㗎啦。咁你嗰時睇路表嘅時候都有假如真的有個約會啦。 嗯哼， 係。所以係唔係第一次見㗎啦？ 嗯，係啊，呢個就係啊，呢個係啊。 係啊。不過好奇怪喎，佢揾人唱歌，但係唔知嗰人係邊個。即係佢揾人唱嗰首歌㗎，即係假如真的再有個約會咧，無線係揾人唱過呢首歌㗎。 重唱啊嘛， 係啊，不過唔知邊個嚟㗎。 唔係嗰套係，我記得嗰套係王祖藍㗎嘛，係嘛？ 係啊，我記得，但係佢唔知邊個嚟㗎唱歌嗰、那個，我哋而家都未知。 唔係，會唔會王祖藍裡面啲嗰啲，即係個劇組裡面啲人啊，有啲都唱下歌㗎嘛？ 真係唔知喎，真係唔知邊個喎個問題 係。咁因為遲啲先查啦。咁但係 先講。 但今日我哋又唔係講娛樂嘅嘢喎。 講啲認真啲嘅嘢啦。 今日就講啲又翻返去中國啊！ 都叫翻中國，又可以唔係翻中國。 咁都係以中國為中心啦，咁樣。 係啦。 係啦，咁啊，有關中國嘅，即係呢個係外交啊。 外交。 中國外交事務，咁啊，外交也者咧，咁啊，即係都係講緊喺呢個主權國與主權國之間嘅，即係嘅交往啦。 Negotiation 係。 係啦，可以有談判啦。可以有呢一個嘅，即係甚至可能最嚴重嘅可能係戰爭啦。係 啊。 咁亦都可以好親密，就可以有同盟啦。 係啊 係 啊。 係啦，可以有即係一啲幾乎係冇邊界嘅安排啦。 係。 曾即係嚇係啦，即係曾幾何時啊？即係咪而家我知有啲歐洲有啲小國同佢側邊嗰啲大國都係近乎冇邊界。 咁計啦，歐洲基本上喺神根公約之後，其實基本上啲人可以走嚟走噶啦。 係啦，咁樣樣，即係冇邊境啊嘛，冇邊防啊，不設邊防嚇，就咁行過去就可以過境咁樣。 係啦。 咁就當然亦都有好多就比較 hostile 少少噶啦，譬如美國同墨西哥咧，嗰個係好嚴峻嘅嗰個邊境係。 係啊， 佢係唔俾啲墨西哥人過嚟嘅，因為偷渡啊，即係會搶嘢啊嗰啲嘢。咁啊點都好啦，咁但係我哋今日就嚟就講翻中國外交啊。 其實我講大國外交。 大國外交即係就唔係淨係中國啊。 係啦，佢講大國外交，咁呢個世界上即刻大國嘅都不外乎只有三個嘅啫。 即係你講喺當世。 係啊，當世上面。 當世又淨係得中美俄啦，係咪啊？ 係啦。 中美俄三個大國啦，咁樣樣。 係啦，係啦。 咁啊，當然以美國就係最大啦。 當然啦。 係。所以啦，跟住咧。 跟住咧，嗱，呢三個佢呢三個國家咧嘅外交嘅戰術咧完全唔同。 佢咩叫外交戰術咧？ 嗱，好簡單。你要聽下佢哋，你要睇翻佢哋嗰啲人背後個思維先。 即係講真，一啲叫做總體嘅外交嘅大戰略。 是個戰略，個戰術。 係。 即係佢哋，但係佢哋依啲人，你睇到個背後個思維係點？ 嗯。 即係三個國家咧，係啊，即係個三個國家，即係我講三個民族或者三個嘅政府嘅思維完全唔同。 嗯。 係啊。咁講邊個先咧？ 咁啊， 即係其實你都係講你講現代啊，定係由頭至尾？你講現代啊 即係你我覺得我即係現代，我會即係喺第二節咧，即係先講咗一啲真係我哋即係 specific 講佢哋嗰啲戰略啊等等先。 嗯。 即係我唔我哋講嘅嘢就係、是、即係我哋講嘅佢哋嘅成個背後，佢哋喺個談判桌上成個思維係點樣嘅？ 係。 或者係點樣提係點樣點樣去組織佢嗰個字，即係去點樣維利用外交維護佢哋本國嘅利益嘅。 嚇嚇。 係啦，咁我哋再跟住第二步睇翻案例，你就可以大概咧，你就可以衡量到咧，究竟邊範係醒啲？ 嗯。 你可以衡量到嘅。 係。 係啦，咁啊，所以我咪頭先問過，先講邊個先？ 咁啊，講樣就。即係嚇，講下由最有影響力嘅開始先啦，講下美國先啦。 美國嘅外交，因為美國本身你要明白，佢個角色係世界警察。 即係 super power 啊。 super power。 唯一當世唯一嘅 super power。 嗱，佢喺佢哋個角度嚟講，其實世界上乜嘢都關佢事。 係啊。你都真係。 嗰啲事係唔係佢要需要理嘅？ 你都真係喎，佢做啲嘢，佢影響全世界㗎喎。 啱啊，對啊。所以佢哋個諗，佢哋個做法上面咧，就係咧，其實世界上所有嘢都關佢事。 嚇！ 但只係邊啲係需要你嘅咧？ 嚇嚇！ 嗱，世界上咁多事啊，咁我單你就真係好唔得閒噶嘛。 係啊，你冇能屙屎唔出都揾佢噶嘛。 係啊，冇人屙屎唔出都揾佢噶嘛，係咪先？咁夠佢理嘅嘢咧，一定咧就係咧同佢個本國利益有最大關係。 嗯。 國家核心利益有最大關係。 係，咁佢就先至會尊重你嘅啫。 要尊重你嘅啫。 咁但係咁喎，即係我知美國就民主國家啦，咁佢每四年就換一屆，嗯、即係佢哋嗰啲國家核嘅核心利益咧，有時都會轉嚟轉去㗎。 當然，但 即係當然，就算係不民主國家，即係例如俄國、中國呢啲嗰啲核心利益，有時都轉嚟轉去嘅。係 啦，但係佢哋你要記住啊嘛，美國人個核心利益個轉，就算你點樣轉都好，佢有幾樣嘢，佢個核心利益好簡單嘅啫。 即基本上都係美國安全啦。 美國安全啦、啊， 美國人嘅安全啦、 啊，維持世界霸權。 係啦，即係為個人安全啦、啊，就其實佢嘅嗰個權利啦、啊，同埋就佢哋嗰個嘅即係維持嘅維持佢哋影響力啦、 啊。係啦，維持佢哋喺世界上嘅霸權，即係最大影響力嘅國家。 同埋佢哋啲美國 base 嘅跨國企業喺世界各地嘅生意啊。 對，係啦 ，exactly 就呢啲啦。 即包括美元嘅霸權都係。 包括美元嘅霸權係啦。 是 啊，所以咧呢個係基本上一個霸，基本上咧你可以話咧，佢其實咧喺佢嘅心目中咧叫做咧 seems likely 係國嚟嘅。 嗯哼。 seems likely。 O K。 叫做其實佢做咗國嘅角色嘅，喺某程度上。 O K。 係啊。但係個 point 係話嗱，當然佢唔係事事理啦，但係咧你要記住一個佢哋如果係事事理嘅話咧，佢哋應該咧係嘅犧牲會非常多，大家都明白㗎啦。係 啊，明啊。 即係如果度度打內戰都關佢事咧，咁你諗下，佢咪擠擠死美國人？ 係。 咁你覺得佢有冇咁蠢？ 佢啊唔會啦，所以就後來又有啲叫做 proxy war 嘅嘢啦。 係啦 ，proxy war 係咪？ 呢個就是冷戰時期嘅產品咯。 係啦，咁如果我要同啲其他嘅霸權去搏命嘅話，咁咧就唔係佢自己落去搏命嘅。 嗯哼。 係要咧揾人同係要揾人去幫佢搏命嘅。 或者最低限度就係佢要拖啲盟友落水啦。係 啦，拖啲盟友落水啦。 係啦。 係啦，因為咧，如果同埋咧。佢永遠去做一樣嘢咧，如果譬如佢真係要干預一件事嘅話咧，佢永遠唔會自己走去嘅。 嗯哼。 嗱，佢永遠咧，佢會有幾個途徑，一係咧就揾聯合國授權。 係。 就去揾聯合國啊，去授權，我要打嗰個國家。 係。 我同嗰個國家搏命，即係好似沙漠風暴咁啊。 係。 咁另外一個情況咧，唔授權啊嘛。 嗯。 揾啲盟友同佢一齊去。 咁啊，最咁啊，脱咁啊，北約啦，最主要就係 啦，英國啦， 係 啦，咁咧佢點解要咁樣做咧？就維持咧佢嗱，你可以叫出師有名啦，叫做 so 叫未必有啲人咁講啦，係咪？ 係， 其實最主要就維持佢嘅正當性，同埋喺叫做係話俾人聽佢正義 知師啊嘛。 咁呢個係好緊，呢、這個就好自然啦，因為就你冇理由唔通你大張旗鼓話俾你聽，我嚟打你咧就係因為你反美咁啊。 係啦，對啦。 係咪先？梗係話俾你聽啊！你條友啊，就梗係呢一個咩咧？你條友啊，就梗係即係呢個嘅影響世界和平咁樣。 係啦，但係喺佢哋成個背後嘅思維上面咧，其實咧反而咧美國整個外交戰略咧，佢頭先有啲好實用性目的，背後咧基本上咧唔可以佢冇一套叫做思想嘅框架。 嗯哼， 去飛住佢嘅， 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咩叫思想框架？ 即係非常 pragmatic 嘅喎。 咁下下 嗱，即係好簡單，我呢頭同你講民主 ，OK？ 嗯， 佢嗰頭可以支持個獨裁政權 嘅 噃。 這個是經常發生的，尤其是冷戰時期他支持很多右翼的獨裁者的嘛。 是的，尤其是在這個中南美洲。 是 的。是的，他在一個中南美洲。但是如果很多譬如很多即是這個中南美洲支持很多獨裁者，但是呢他所以來說他非常靈活的。 嗯。 即是靈活非常隨時變身的。 嗯哼。 他對國內可以講一套，他出面也可以做另一套。 其實就美國人就好易氹嘅，即係最緊要做咩？你美國啲美國人唔使死啦，美國人繼續可以享受佢哋啲 privilege 啦，基本上冇乜大問題嘅。 冇乜大問題。 咁即係當然即係近即係當年近來幾場美國嘅大戰爭有個問題就係死咗好多美國人啦。 對，係啦。所以咧而家變咗咧好多，所以而家美國人咧就咧盡量咧都有咩事又唔出兵又咁解啦。 係。 係啊。縱使佢可能有國家利益有少少受損，佢都唔會咁易咧就立架撐打人哋啦。 嗯， 就因為咧之前咧伊拉克啊阿富汗死人死得太多， 係 即係死嘅美國人。 嗯， 咁啲人咧又嘈噶啦，係國內嘅壓力。 係啊，冇錯啊。 係啦，同埋咧佢哋永遠咧，如果咧譬如咧佢想去攞一樣嘢咧，佢想同對方攞一樣嘢咧。他永遠咧利用其他嘅嘢，即係佢有啲嘢佢需要做，而可能令到你哋個 attention 唔喺佢嗰度嘅時候咧，佢就會用另外一樣嘢咧嚟 draw 你個 attention 去第二度。 例如咧？ 嗱，好簡單。若然佢要過一啲喺眾議院要過一啲法案咧， 係。 是可能咧對佢嘅對手咧有一啲所謂叫做損嘅利益上面有損害嘅時間咧，即係對方係會起槓嘅 ，OK？ 即係你佢又利用另一樣你最敏感嘅嘢，令你對咗嗰樣嘢起槓先。 嗯，即係呢個就係個 strategy 啊。係 啦，佢嘅 strategy。 咁有冇真係有冇實際案例？佢譬如佢做過啲乜嘢係咁樣樣咧？ 曾經有一個法案是涉及咗佢哋個係涉及咗同中國嘅嘢嘅，即係做嗰啲經啊，嗰啲係涉及咗佢哋嗰啲關税嘅問題咧，就話佢傾咗多傾銷嗰啲嘢咧，佢同時間又搞緊個大大放美嗰啲嘢啦。 嗯。 draw 你個 attention， 你知你 即係我即係點咧？即係譬如話，而家我手上又拎住兩樣嘢 ，OK， 你咪中國又想我是但一樣嘢 back down。咁所以就最大咪對於中共嚟講咧，咁啊梗係啲貿易問題咧就梗係冇達賴咁嚴重噶啦 嚇。係啊 係 啊。 就 OK， 咁啊達賴我唔理佢，咁你呢個你就唔好逼我啦喎咁啊。 唔係，佢直情係逼咗你佢咧，你就draw個 attention 喺達賴嗰邊。 係，佢正正喺我嗰邊。 係啊，佢其實咧美國人條數咧就行唔係達賣都係仿美㗎啦。 咁梗係啦。 其實佢特登叫達賴你嘅。 哈哈哈。 等你鬧。 OK， 係。 你鬧冇用噶嘛？ 嗯。 但係嗰度咧，第二度咧，就嗰度咧啲就嗰度咧就利用其他嘢咧整蠱你啦。 嗯哼。 係啊，呢啲事其實當我哋要睇一啲，譬如啲達賴啊，或者台灣一啲人咧，譬如咧過去訪問啊等等嗰啲咧，同時咧你要睇翻咧美國人做緊啲乜嘢。 哈哈。 咁你就知道佢嘅目的係點。 嗯， 即係你唔好信佢講嘅嘢，即係佢講得大大聲嘅嘢咧，你唔好信住，你要睇個行動，佢個行動係乜嘢？ 嗯哼， 係啦，你千祈唔好俾佢捉咗啦，大佬。你話大佬佢嗰啲嘢唔係噶，隨時華麗轉身嘅大佬。係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定條線咧，嗰條底線咧，係可以好低嘅美國人。 嗯哼， 定嗰條底線可以好寬鬆。 嗯， 但係如果你過咗佢條底線。佢第一佢會熬你，佢會用外交嘅方法嚟熬你，逼你就範。 喂，小心噴咪。 O K， 可能有啲風扇啊嚇，逼你就範。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佢逼你就範之餘咧，如果你唔就範咧，佢真係有實際行動。 係。 係啊，佢條線係唔過得嘅，不能逾越嘅佢條線。 嗯哼。咁 條底線就真係不能逾越喎。 咁但係就佢不能逾越嘅最大嘅理由就係因為。佢係全世界最大嘅，即係佢有全世界最大嘅 military force 啊！ 但係佢主要嗰條底線係不能逾越，係因為涉及到佢國家嘅利益。 嗯哼， 或者涉及到佢所謂嘅佢所謂盟友嘅利益。 咁呢個當然啦，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咁佢真係咁，即係佢真係可以講到做到最大嘅理由就係因為佢係即係佢嗰個 military force。是不是講玩笑的嘛？ 對，啱，呢個係佢 back up 嘅。 即係佢嗰扎，即係你嗰啲航空母艦海上棺材啫，佢嗰啲就唔係啊嘛。 係啊，而且咧，你要明白咧，佢係有咁嘅能力，佢真係做咧，佢亦都會係言出必行啊嘛。 係。 唔似有啲國家講嗰個講字嘅啫嘛。 啊，咁我哋又知道，咁有啲又係啦。不過咁喎，即係不過，陣間可能講俄國先啦。俄國都係唔係講玩嘅。 俄國，講俄國啊， 唔 係啊，俄國就咁嘅， 係 俄國咧就係一個獨特立獨行者。 嗯哼， 俄國係可以，佢可以上到談判桌咧，佢乜嘢都唔同你傾嘅，乜嘢都可以唔騷你嘅。 係 嗱，我或者咁樣講啊，美國人上談判桌咧，佢就永遠都希望用談判桌方式解決問題嘅。 嗯哼， 係 solve the problem 嘅。 係， 係啦。係 solve the problem， 同埋佢哋如果除咗去逾越咗條底線，佢就喐你嘅啫。 嗯哼， 係啊，但係俄羅斯想談判桌咧，就係咧啊，即係好簡單。你叫我嚟，我同傾下咯。 嗯， 即係嗰種嘅態度嚟嘅。 係 傾下咯，睇你傾啲乜嘢出嚟。 嗯， 傾傾下，我都費事理你。 係， 不過好戲。 嗯， 好多次啦。你睇下，你等陣我會，即係我等陣用，即係可以等陣用烏克蘭嚟為例，烏克蘭個案例咁樣講。 嗯嗯嗯。 嗱，你好簡單，烏克蘭咧，你而家成日咧叫俄羅斯咧，就算逼佢想談判桌噶嘛，係咪？係 啊。 但俄羅斯其實咧係唔好騷你嘅，其實。 係採了三芒果。 佢可以咧，係啊，真係採了三芒果啦，佢真係。 係。 佢仲可以咧，利用佢嗰啲，利用咧嗰啲友咧打入去嗰啲友咧，佢可以推得一乾二淨嘅。 嗯哼 嗯哼。係啊。跟住，然之後你而家表面上就好似嗱，你睇到當然係經濟制裁對佢個國家有影響啦，呢、這個事實啦，係咪？ 係係。 但係你覺得你有冇覺得俄羅斯係有係有就範嘅跡象咁？有冇感覺？ 俄羅斯最近俄羅斯搞咩咧？其實最近俄羅斯我都唔係好知啊。 嗱，俄羅斯根本嗱，你諗下克里米亞係唔係而家佢攞翻㗎啦？ 佢攞翻已經攞翻曬啦。即係吹佢唔漲啊！ 你吹佢唔漲，撳佢唔完，搓佢唔扁。 係。 係啦，你係佢直情係唔 Q 你嚟，佢直情咧係咧，佢做 Q 咗先同你上談判桌啊。 嗯哼。 有啲人唔係㗎，有啲人上咗談逼又上咗談判桌先意思去做嗰個美國人係。 嗯哼。 佢費事你嚟，我做 Q 咗先同你上談判桌啊！打死狗講價嘅人嚟嘅。 係。 係啊。所以俄羅斯係啲特立獨行者咧，你一定咧喺佢係你一定咧要留嘅，即係咧如果你要同佢你要同佢捉棋咧，佢一定咧係要咧喺佢行係要咧喺佢行動之前要同佢捉噶啦。喺行動後同佢捉咧，你就冇得捉噶啦。 咁即係譬如話會唔會即係譬如即係呢一個嘅咩咧？克里米亞烏克蘭呢件事其實就會唔會嘅，即係歐美國家其實就係失咗機啦。 是失咗機㗎，你冇去扶啊？你咪同佢搏命啊？為咗個咁樣克里米亞？ 咁你又唔會啊？ 跟住佢又揾，跟住你又揾啲嘢空佢，佢咪往翻啲嘢空你咯，個天然氣管咯。 咁啊，但係而家就即係以而家咁嘅油價，咁佢啊就同俾人做低，冇份俾分別㗎啦 係啊，啱。但係個問題，你而家你睇到佢有冇任何嘅讓步啊？你做咗咁多嘢。 佢啊，我 search 翻啲新聞先，我要。我因為 你拉克利米亞， 因為我一輪已經冇睇冇留意俄羅斯嗰個新聞。 烏克蘭一時同你停火，一時又同你打過。 嗯哼嗯哼。 時停時打，總之就纏繞住你。 嗯哼。 即係話俾你聽，佢烏克蘭點嬌樣，佢都唔會放手。 係。 你一係咧就同佢磨爛隻。 嗯哼。 係啦，佢一擺嬌明同你磨爛隻㗎啦。 嗯哼。 而家就係咁樣個情況。 係。 係啊。係啊，佢就算第日佢第日可能再有啦，再有新冷戰發生嘅時候，佢都係同佢都係個成個心態好簡單，同你磨冷隻。係。係啊，你係咪同佢即係你佢同你磨冷隻嘅話，你唔好去扶㗎。 唔係喎，咁我而家俄羅斯咧，對於烏克蘭局勢有少即係有一啲唔係喺軍事上面嘅讓步啦，即係譬如佢已經唔再制止呢個烏克蘭咧，同呢個歐盟簽訂呢一個嘅貿易協定啊，咁樣咯。 但佢唔會制止㗎，佢而家唔會制止㗎。但係佢硬係咧，成日喺東部咧，嗰啲民兵咧， 搞嚟搞去咯， 搞嚟搞去同你磨爛石。 係啊，即係搞到你冇覺好瞓㗎。 搞到你冇覺好瞓，係啦。佢就係咁樣嘅啫，純粹。係。因為佢搞到你冇覺好瞓咧，佢對佢國家有個好處嘅，就係、是、咧，永遠咧呢、這個地方咧唔會落埋歐盟手上。 嗯哼。 即係你好簡單啫嘛！如果你佢成日喺東部搞搞震嘅話咧，你個國家成日都喺半分裂狀態嘅話咧， 係 咁你永遠咧都唔會走咗去歐盟嗰邊噶嘛。 佢搞個係咁，佢又覺得一樣嘢，佢賭一樣嘢就係歐盟會為咗呢度咧，就賭曬啲兵過嚟咧，就鏟平你算數。 係啊，亦都佢賭得啱嘅。 啊 亦都做得啱㗎。 佢不停咁樣，佢不停咁侵擾你個邊界啊嘛。 係啊，佢梗係成日煩你啊嘛。 係。 所以咧，你同俄，所以咧，你同俄羅斯談判咧，而家你咁樣，你咁樣咧，真係俾佢打，俾佢咧打死狗講嘅啫。你而家做乜都難搞嘅。 即係其實簡單啲嚟講，其實係一種即係係呢個嘅，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國際恐怖主義分子嚟 嘅。你可以咁講。唔係咁事實嘅，老實講喺佢個國家利益嚟講，佢一定亦都要咁做。 係。 係啊，喂，大佬，好簡單。如果佢烏克蘭真係失手嘅， 係。 喂，大佬。黑海艦隊個心中個暖水港點啊？ 係。 第一、第二，喂，我俾你撳住嚟打路。 係。 喺佢國家利益，喺佢地緣政治上面，佢一定要考慮呢一樣嘢。 嗯嗯嗯。 係啦，咁呢個等陣詳細講啦，因為呢個其實個案例嚟嘅。 佢亦都唔會 give in to 嗰、那個，即係個世界秩序啦。 佢唔會同你玩世界秩序嗰樣嘢。 係，佢都唔會 give in to 呢樣嘢，亦都唔會。 喂，大佬，老實講。喂，個世界秩序喺佢哋嘅角度嚟講係美國佬搞出嚟嘅。係。個世界秩序啊。 係啦。 係你美國佬搞出嚟嘅。 係啦。點 解跟你套遊戲規則玩？ 做咩跟你拍子起舞啊？ 我做咩跟你拍子起舞啊？係啊係。係咯，其實成個俄羅斯嘅成個俄羅斯其實你睇佢成日你睇佢你睇而家你同歐洲嘅國家一商談判桌，基本上佢係唔 Q 同你傾咁滯。 係。 係啊，而家你係歐洲國家成日利用一啲方法嚟逼佢上談判桌啫嘛。 嗯哼。 係啊，你睇到㗎，而家你好清晰㗎。 同埋佢睇穿咗你班歐洲嘅老全部。 睇穿咗你啊嘛。 咁樣嗰班惡魚頭老襯底，其實唔夠膽搏命啊。 係啊，你唔夠膽搏命啊嘛。 即係問題，即係佢搏一樣嘢就係、是、喺你係即係你係慈禧，我係光啊。係 啊，所以咧有啲人講咧，佢哋係戰鬥民族就咁解啦。 係啊，經常都咁講㗎嘛。 係啦、啊，係啦、啊。咁啊！ 哇！你嗰邊冇則天好大聲。 哇！個咩嘢啊？ 你嗰邊冇則天好大聲，錄曬。 啱啱。O K。 錄曬咪。 佢仲有講定咗一個大國啦。 係。 咁講中國咯喎。 咁啊，好啊，講完一個講啊，講翻最近噶啦。 中國咧，永遠咧就係咧最大問題，即係佢哋咧喺度一個喺外交上面嘅最大問題咧，就係講咗先做，一講咗唔知做唔做。 即係點樣樣咧？例如，即係例如，成日都要 因為佢哋唯物辯，因為佢哋真係咧由黨搞出嚟唯物辯證啊，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哋咧好多時咧，你見到咧，因為咧係其實咧可以咁講啊，政治嘅 idea 影響咗成個外交嘅部署。 嗯，其實我真係亦都唔明呢樣嘢，究竟呢個唯物辯證法啊，即係佢點樣信呢樣嘢咧？ 好簡單啫嘛。嗱，你而家其實咧，而家你咪成日咧會出現一個情況嘅，你成日咪見到咧外交部啲人咧，永遠咧講啲嘢咧就鏗鏘有力咁噶嘛。 乜鬼嘢都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啊嘛。 係啊。但其實呢啲好明顯咧，其實咧係背後咧，係背後咧嗰啲乜嘢嗰啲咁嘅宣傳部門咧，或者咧，甚至咧係更高層嘅人咧，嗰啲左嘅思想搞出嚟嘅。 咁我又唔明喎，佢點樣左化咧？其實呢樣嘢。 嗱，呢啲好唔 pragmatic 㗎。其實你講呢啲有咩用？ 講嚟嘅啫，再採你殺案啊，大佬。 佢講嚟嘅唯一一個目的，團結國家。 其實會唔會嗰其實個真正問題就係、是、其實佢除咗啲做呢樣嘢冇 Q 嘢可以做咧？ 其實就唔係嘅，其實就唔係嘅，不過又講咗先做。 佢一 講咗就唔做。 佢一講完都話係唔係好做啊？ 係啦，講完就唔係好做， 係咪先？ 其實好簡單㗎，有啲嘢係你睇下俄羅斯人咧，俄羅斯人嘅唔同就係佢做咗先同你講，同你慢慢講。係 啊。佢唔會同你講喎，就噉一聲，哎，啲兵又唔知去咗黑你咪啊，就搞我翻嚟啦。 係啦，佢做咗先講噶嘛。 係。 你邊有講咁鬼多嘢，而最後 mark 嘢都唔做啫？ 誒，其實同爛仔打交好似嘅啫喎。係 啊。 即係你爛仔打交咧，越兇嚟兇去，咩咩咩，打啊啦！越講呢啲越係唔會打噶嘛。 有啲佢哋而家以同埋有啊，一直以嚟佢哋以為咧， 係 以為咧嗱，第一佢諗住人多， 係 因為以前咧老毛咧成日覺得人多好辦事啊嘛， 係 佢諗住人多， 咁又點先 咧？死你唔夠佢死，以前嘅思維啊， 嗯哼嗯哼。 第二咧就係咧，永遠咧佢哋覺得咧，如果我咁樣做咧，係可以團結到國內嘅人民。 係 第三就係咧。他們有即在從前他們真的相信呢人家是因為他人多呢最後因為他這樣說而人家忌他三分投鼠忌器 現在不同這說法啦 其實呢整下整下呢人家呢就會看穿你的了嘛 不是我經常覺得有問題我記得你最中國是真的有13億人不過如果開戰的時候有12億半會立即投降 就係咁啦， 就係咁簡單啫嘛。 因為從前嘅思維係咁啊嘛， 係 即係呢啲咧，佢從前嘅思維到今日咧，有啲嘢都改唔到嘅，即係要改嘅啲嘢。講真嗰句， 即係佢哋，即係覺得佢哋而家都仲係信緊呢樣嘢嘅， 都信緊呢樣嘢，咁你點搞啫？ 嗯 哼，係啊，咁你點搞啫？嗱，好簡單，你成日咧，你覺得咧就係咧，而家人哋睇通咗你咧，就係咧，跟住你咪講咯。你咪講咯，嗱佢條底線定到好高喎，你睇到嘅喎，係咪先？ 係。 佢條底線定到好高㗎，不過就係最後咧，佢條底線咧就係咁騰，係咁騰。 全部都係。 做嘅時候。 度度都係神聖不可侵犯。係 啊。 你實際上就底褲除埋都冇所謂。 唔係底褲除埋冇所謂，但係佢哋係唔會去用行動嚟 support 佢講呢一句嘢。 係。 係啊，最後就胡混過去。 係。 係啊，好多時都係咁。 嗯。 好多時都係咁胡混過去。 嗯。 仲有咧，佢哋咧想談判桌咧，美國人咧永遠咧，佢喺談判桌上面咧就大家揾著數嘅。即係佢上到談判桌咧，就係咧，哇，揾最多嘅著數 ，maximize the profit 嘅。 係。 但係咧，佢哋唔係，就係中國有中國啲外交官員想談判桌好奇怪。係 點咧？ 係我贏你輸嘅。 敵我矛盾。 的係。 敵我矛盾是消滅敵人， 消滅敵人噶嘛？佢永遠覺得外交上喺談判桌上一場戰爭嚟噶嘛？ 係就唔係大就唔係大家揾著數㗎？係 啊， 就係你有傻我有傻啊！你好啦好啦咁啊！ 佢個戰爭係要加埋上佢哋嘅面子嘅戰爭啊嘛！ 咁但係就睇嚟就從來都冇贏過啲咩翻嚟啊？ 唔係佢哋面子上會贏好多㗎，面子咯。 佢咪繼續攞嚟呃啲人咯，好似北韓嗰啲人就話自己即係話自己登陸太陽啊，聽日可能話金正恩登陸咗火星啊，咁都得嘅啫。 唔係啊，好簡單㗎，一啲大國人對家一上談判桌，喂，面我俾曬你啦。 係。 佢哋要係要個面啫嘛，喂，咁大佬。人哋係揾著數噶嘛，揾你笨噶嘛，甚至， 嗯 係啊，甚至揾你笨噶嘛， 係 啊， 咁而家其實好簡單㗎，你就算俄羅斯都係㗎。俄羅斯而家擺佢同佢想談判出嚟咧，就算咧你覺得係兩個好好嘅合作夥伴都好啦。 嗯嗯。 但俄羅斯永遠，俄羅斯永遠係俾而家俄羅斯俾足面佢㗎。係。但係喂，好簡單。俄羅斯中間又掠咗中間大佬，佢自己嘅好處，佢自己都係諗好處方面去諗嘅啫喎。 係。咁佢即係大家明白一樣嘢，中國就最中意要面。所以你搞 人都睇通你根本就， 所以你搞乜嘢咧？你要做咩領頭啊？做咩鬼嘢牽頭啊？全部嚟冚冷參加。 係啦，冚冷嚟。 係就大部分 咁。個個咪嚟咯，啲窮親戚咪嚟咯。 係啦，咁最緊要做咩？最緊要你派錢。 係啦。 OK， 喂，咁啊，下次再講。 好啊。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